员工教育实践活动去寻找答案。也欢迎大家有相关的观点或者是问题，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么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港大2019年计划内地招生300人，北理工打造智慧教室，人脸识别实时互动，虚拟现实演示。今年年底将完成并公布雅思考试和普思考试跟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对接。好，以下是详细内容。2019年香港大学内地本科生入学计划网上申请日前启动。2019年港大计划在内地招生300人，各省市不设名额上限，择优录取。即日起至12月18日，有意愿报考的学生可以登录香港大学内地本科生入学计划网站进行申请。根据规定，参加2019年高考的考生均可以申请报读港大。明年香港大学将继续面向内地申请者开放多元卓越入学计划。记者了解到，2019年非本地学生在港大修读首个本科学位课程的学费暂定为每年16万4000港元，住宿费及生活费约每年4万港元，而通过多元卓越计划入学的面试考生则有机会获得覆盖学费和生活费的全额奖学金。记者本周末刚刚结束的中国国际教育展北京站了解到，今年英国展团邀请到了65所英国院校参加今年的中国国际教育展。今年专门成立了北爱尔兰教育专区，包括北爱尔兰地区高校及延续教育学院。同时截止到今年年底将完成并公布雅思考试和普思考试跟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对接。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苏小坤的报道。 据英国高等教育数据中心2018年1月底发布调查报告显示，2016至2017年度整个中国地区的在英国留学生人数实际上已经达到115570人，在国际学生总数中的占比超过四分之一。大部分中国学生去英国都会选择研究生及以上级别课程。对此，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携手24所英国高等院校在中国发起推出2019非凡英国奖学金计划。该计划共设立56个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奖金总额逾60万英镑，单个奖学金金额至少1万英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东亚区教育推广主任齐齐向记者介绍， 在这次教育展上呢，我们最新启动了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携手24所英国的高等院校来推出的非凡英国奖学金计划，提供了56个奖学金的名额给到中国的学生。这些学生他只需要呢直接跟他所感兴趣的24所院校之一的院校得联系，去申请对应的这种课程，就可以申请这个奖学金的名额。每一个单个奖学金的金额呢都会不低于1万英镑。同时呢，今年在7月6号之后，英国的签证与移民局进一步简化了国际学生去申请第四层级学生签证所需要的这种材料，发布了一个叫附录 H， 在这个 H 上面的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参与这个简化流程。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部市场副总监荣兴告诉记者，截止到今年年底将完成并不公布雅思考试和普思考试跟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对接。 截止到今年年底，那么雅思考试和普思考试呢将会完成跟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对接。意思就是说，现在你考完雅思和普思考试呢，你是可以知道自己在欧盟语言框架体系下所具备的英语能力的，而且会有详细的描述，就是你能用英文做什么。对接完成之后呢，就是学生就可以知道按照中国的等级量表，中国的标准，你可以知道你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级别。 据了解，普思考试是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开发的一种创新型现代化国际英语测试系统，面向院校机构提供英语口语及综合能力测评方案，与国际测评体系接轨。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教育资讯。黑板可触屏，课桌椅可以随时组合，教室可以直接捕捉出勤率和抬头率，课堂可以同步直播。近日在北京理工大学中关村和良乡两校区的校园里出现了30间智慧教室。在智慧教室的讲台中，内嵌了触控一体机的终端系统，实现电脑、音响、大屏等教学相关电子设备一屏控制，一键开关。同时教室两侧墙壁还加设了4块的电子辅助屏，对黑板主屏进行拓展演示，与黑板主屏其他的辅助屏之间进行跨屏共享。此外，智慧教室还具有一项神奇的功能，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对课堂上的学生行为进行学情分析，精确地捕捉课堂出勤率和抬头率等过程数据，为教师教学过程提供数据支持。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首届高校创新创业创造教育精品成果展及主题论坛近日举办。首届高校创新创业创造精品成果展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双一流建设，着力聚焦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创造能力的教育培养，力争打造高端化、精品化、国际化、专业化创新创业教育和展示品牌，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据了解，本次成果展示出了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南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60余所高校的133件作品。新时代新体育新青年媒体高峰论坛及首都大学生优秀体育新闻报告会展日前举行，来自首都新闻单位的媒体工作者与160名大学生进行了交流。未来还将计划举办国际体育论坛、职业体育论坛等活动，为高校学子搭建与专业人士进行交流的平台。学子们通过近距离的接触到了奥运冠军、专访体坛国手，与中外职业体育经纪人面对面进行交流，积累了实战经验，提升了工作能力，也切身感受到了职业体育的魅力。流感疫苗接种今天开始。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到11月30号，各区将根据疫苗的供应情况，陆续开展老年人、中学生、小学生集中免费的接种工作。本市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京籍老人，可以凭借本人的有效身份证接受免费的接种。市民可就近选择有资质的接种门诊进行接种。好的，最后来关注一则提示。由教育面对面主办的一举成名备战2018年艺考网络直播活动将于10月27号周六上午9点开始。届时高校招办主任、高考专家将为您介绍艺术类院校专业的招生细节、校考时间、考试内容、录取规则、报考政策、备考策略、就业方向等情况，您在家中就可以收听收看了。直播过程当中呢，您还可以提出您的问题，专家现场将为您解答。同时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0-7766 400-650-7766获取参与直播的方式。好，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今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的主题，家有儿女，劳动教育这一课您给孩子补上了吗？有相关的观点或者是疑问，欢迎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打水挑担，配餐做饭，初中生学农学工教育实践活动日前开启。市教委在2015年10月启动了初中学生学农学工教育实践活动，截至目前已经有5.5万名初二年级学生参加。 依托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中国农机院北京试验站、北京农学院以及北京市自动化工程学校等教育基地，先后开发了200多门学农课程，还新修缮了农家小院、青年农场、种植养殖试验点等基地。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把劳字列入全面发展教育理念，并指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教育对于青少年成长有哪些重要意义？新时期中小学劳动教育赋予了哪些新的内涵？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家有儿女，劳动教育这一课您给孩子补上了吗？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有观点或疑问，欢迎随时参与我们的互动，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赶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直播嘉宾，他们分别是媒体评论员朱旭老师。朱老师您好。 大家晚上好。 欢迎朱老师。另外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171中学副校长南玲。南校长您好。 您好，大家好。 欢迎南校长。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171中学原初二年级组长彭春雨老师。彭老师您好。 您好，大家晚上好。 今天呢还来了一位同学哈，这位同学叫高晓彤，是原初二二班的学生，之前也参加过类似的活动哈，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感受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小彤您好。 大家晚上好。 好，欢迎四位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劳动教育哈，因为今年小彤是上 初三 了，那也是去年的时候参加的这个活动哈。 是。 还记得当时去的是哪里吗？ 我们当时去的是农机院。 农机院待了几天？ 待了5天。 课程是听说是你们自己选择的是吗？是怎么选？当时选了哪些课程？ 我当时选的是就是它会有一个班级的编号，然后我当时选的是编号7班。然后它是提前是在网上去选课的，然后你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啊，然后你喜欢什么样的科目，然后去选择你觉得更适合你的科目。我们当时我学的那个科目里面有比如棉花的育苗啊， 然后有怎么做这个花灯，然后还有微景观的制作，然后制作酸奶，就这些。 当时一共可以在多少门课程里面选择呢？ 我们 可以供选择的课程大概有多少？ 其实供选择的课程还是挺多的，可能还是因为当时的一个季节啊，包括时期的原因呢，所以我们就总共还是选了。就是他是我们当时是在一个70门的课程里面选的。 70门哈。还记得当时你说做棉花哈，想问一下，还记得当时棉花种植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吗？ 我们那会儿是没赶上那个时期，但学了一些相关方面的知识。就比如说我们当时学的是棉花种植的时间，就它播种的时间大概是在3月末到4月初。然后收获的时间大概是在7月上旬，然后到9月下旬这段时间。 刚才在节目底下跟你聊哈，你说还做了豆腐，这个做豆腐的过程挺新奇的哈，大概是怎么做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做豆腐吧，其实就跟平时，我觉得就跟平时用石磨磨豆浆，我觉得差不多。但有一点就是水千万不能加多，一旦加多了吧，它那个豆腐就会稀。但如果你又加少了呢，它就会变得特别干，然后就是它是放就做不成就一块儿的。 你觉得喜欢这种活动形式吗？ 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就这种活动形式它更多的是让你去实践，然后从实践之中呢去总结知识啊，总结经验。然后我们之前就经常会说这个形式知之始嘛，然后知识形之成，它从就是实践之中你去得到的这些经验啊和知识跟你平时学的理论课是不一样的。 有哪些不同呢？ 不同我觉得真的是挺多的。 比如说 因为

您给孩子补上了吗？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媒体评论员朱旭老师，171中学副校长南玲，171中学原初二年级组长彭春雨，原初二二班的高晓彤同学，和大家一起互动讨论。那刚才上一时间段呢，和朱老师聊到了关于这个劳动教育这一块哈，因为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当中也是多次提及劳动哈。那么刚才一上来，其实我们说从小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哈，但是我对前四个特别有印象，可能后四个我压根一点印象都没有。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特别害怕上那个劳动课，因为我们劳动课就是值日打扫卫生。感觉那个中队委啊大队委啊就在你打扫卫生的时候在门缝里边拿个小本本，诶，干得不好我就记你名字。所以在我记忆当中，劳动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所以新时代不同了，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这一次在劳动教育当中，它强调的是学农学工，而并非是其他哈。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劳动教育？我们劳动教育最后想要达到的根本的育人目的是什么？它的落脚点在哪儿？想问一下南校。 就是刚才小彤呢在说到他们学农的过程当中的体会，其实我觉得是真的是他们亲身体会，而且呢就是给他们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其实在我们学校教育过程中呢，从171来讲，包括从我们整个的北京市教委来讲，还是很重视这种劳动教育的。因为咱们都知道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它能创造这种物质和精神财富，它是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它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第一需要。同时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劳动它能提升人的一个幸福生活的这种能力，而这种能力呢，现在学生可能本身他还没有完全的体会到，当他走到社会当中去的时候，当我们在劳动当中对他有一种引导的时候，慢慢他的这种幸福指数是我相信是会提高的。我觉得这是我们进行劳动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在全国的教育大会当中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学生的劳动，他通过劳动能够感受到一种艰辛，同时呢能够分享劳动的一种喜悦，能够掌握劳动的技能，还有就是能够养成劳动的习惯。刚才朱老师也说到了这个问题，同时能提高他的那种动手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想这也是我们教育者在我们劳动教育当中呢应该特别关注的。那刚才咱们也说到啊，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对于所有的学生而言，对于学生的个体而言，它是能够帮助学生形成一种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的，它能够提升学生的一种综合的素养，那这个对他来讲很重要。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劳动对他的成长、对他的成才、对他的成功应该都说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在今后无论就是在自己的舞台上，可能你在学生的时候有学生舞台，你走到社会有自己的另外的一番天地，那与你自己的这种自信、自强、自立也是密切相连的。还有就是从最基本来讲，我们说这个劳动对人的身体素质啊，对人的道德品质啊，对人的这种精神境界都有助力，这是我说的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方面。那么我们就社会而言，当然我们每个人应该有一种大格局，我除了看到对我自身的一种影响、一种干预、一种历练之外，其实一个国家就是你抓好了这个劳动，对你国家的、对社会的一种进步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的。劳动它能推动社会的这种进步，它能推动文明的发展，它对社会的这种和谐、国家的繁荣昌盛以及人类的福祉的实现，我觉得是有决定作用的。所以在我们育人的过程中，我们既看重个体，我们也看重今后走上社会以后他对整个社会的一种贡献，这是我们教育者的一个共识。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同了哈，有网友就会认为好日子会养出弱孩子，包括我们可能现在对于劳动的概念和以前劳动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新的时期劳动形态它会呈现出很多多元的变化哈。那中小学我们在进行劳动教育的时候又赋予了劳动哪些新的内涵呢？想问一下彭老师。 刚才南翔说的非常好啊，其实我是对他的一点小的补充。在我的理解中，我觉得现在的劳动教育其实也是一种尊重教育。我们都知道，粒粒皆辛苦，他只有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亦也。 刚刚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康辉为您诵读的《史记》。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老师为大家详细的解析司马迁的《史记》。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王立群，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史记研究会顾问，中国文选学会副会长，先后出版《现代学史》《成书研究》《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等代表性著作，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国内权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2006年开始，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系列人物，并出版相关图书，被观众誉为百家讲坛最佳学术主讲人，是7年来连续在百家讲坛担任主讲人的学者。 大家好，今天我们讲解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部史学典籍《史记》。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话呢，准备做5集来讲。第一集讲司马迁的生平，我们这一集的题目叫《不屈的灵魂》。《史记》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司马迁，他有独特的个人经历，这个独特的个人经历让他运造了或者说铸造了司马迁一个不屈的灵魂，而他这个不屈的灵魂对于《史记》的创作来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为什么说他是一个独特的作者的一个杰出的作品呢？就在于《史记》有自己完全不同的特点。《史记》的主要特点，我想就他的个人色彩来说，大致有这么3个方面。第一是爱憎实录，就是讲《史记》具有非常强烈的爱憎情感。如果我们看《汉书》、看《三国志》、再看其他24史的话，很少能看到一个部史书的作者他在史书的写作过程间有那么浓烈的个人的爱憎感情在里边，而司马迁确实有这样的感情融入在史记里边的。比如说像大家都非常熟悉，在中国历史上楚汉战争有一个失败者叫项羽，项羽之所以能够流传到今天，一直人们不把他作为一个失败者来看待，仍然把他看作英雄，就是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间写了一篇叫项羽本纪。项羽本纪记载了一个失败的英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间历来是成王败寇，失败者是没有权利展现在历史的画卷上的，而唯独史记中间写的项羽本纪是个例外。虽然项羽在现实生活中间失败了，但是项羽却以一个失败的英雄的形象永远镌刻在中国的历史之上，而且项羽呢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中国艺术史上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这些应当归功于司马迁写的这个项羽本纪。因为在项羽本纪中间，司马迁呢用浓烈的感情歌颂了项羽。他歌颂项羽什么呢？除了项羽的英勇善战以外，写了项羽的贵族的身份。项羽可以说是先秦最后的一个贵族，在我们现在看的52多万字的史记中间有2个贵族，一个是项羽，一个是张良。但是张良为了回报韩国对他的恩德，再加上张良学这个兵书，张良已经身上的贵族气息已经消亡殆尽，而唯独项羽一直保持着一种英雄的气节、贵族的气节。你比如说他在广武给刘邦对峙的时候，他要求给刘邦单挑，他说天下之所以纷纷闹了这么几年，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争天下，你要有种你下来咱们俩单挑一决胜负。刘邦当时不敢来，刘邦就说我宁斗智，我不跟你斗力。项羽在这么一个紧要关头要给刘邦单挑，这是什么？这就是西方流传的那个贵族的决斗。项羽宁可给刘邦决斗 来决胜负，也不愿意为了两个人争夺天下而让天下的老百姓承受这个战争的苦难。再比如项羽最后死亡之前，乌江亭长划了个船来把他渡过去，他不去，他说我带8000子弟兵渡江而西，竟无一人还，纵江东父老两耳望我，我何面目见他。这就是流传到今天的无颜面见江东父老，成为一个成语了。所以项羽在最后的关头是把宝马赠故，赠这个亭长，头颅送故人。他看见他手下的一个将领叫吕马童投降了刘邦以后又在追杀他，他说我为你做件好事吧，我听说汉王用重金悬赏我的头颅，我的头颅就送给你吧。所以死得非常壮烈。所以项羽，我举了两个事例啊，说明项羽是一个有贵族气质的人。所以项羽虽然失败了以后，千百年之后，人们对项羽一直采取的是一种既对他的失败感到扼腕痛惜，另一方面也对项羽本人给予高度的赞扬。最有名的就是李清照的夏日记事，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给了项羽崇高的评价。这种浓烈的感情在其他的史书中间我们是看不到的，唯独史记能够看得到，这是史记的一个特点。第二个是史记的文采，史记的文采可以说在24史中间是没有人可比的。如果你读读24史的其他史书，你会感到文笔生厌，让你读不下去，唯独史记让你读起来感到荡气回肠。所以唐宋的古文运动的时候要标举史记，要唐宋的古文学家学习史记，因为史记的文笔太好了。这司马迁不但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再一点，就史记的平民视角，史记可以说是写了许许多多的平民。比如说史记写到了孔子，为孔子列了传，另外史记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这个霍职列传，写了很多正史不写的小人物。在这些方面可以说是史记啊创造了一个奇迹，他把小人物，不被史学家所重视的人物写到史记中间去了。我们知道能够进入正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司马迁写的是3000年的历史，能在3000年的通史中间写了这么多平民，这是很了不得的。这些都归功于司马迁史记的这个特殊之处。那么司马迁为什么有这样的眼光？为什么能够把这些人物写进去？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爱憎感情呢？这和他的经历相关。 天汉二年，西汉对匈奴作战失利，名将李陵战败强敌，朝野一片哗然。这次意外的失利究竟有何内情？作为史官的司马迁为李陵开脱，却不想招来了杀身之祸。他究竟说了什么，触动了武帝那根敏感的神经呢？ 司马迁的经历啊，最突出的是遭遇李陵之祸。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个史官，他也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志，想完成一部这个史学著作。如果说没有李陵之祸的话，司马迁就是一个普通的史官。作为一个普通的史官，我相信司马迁写不出来这么这个声名远播的这么一部史学名著。那么能够把司马迁从一个普通史官善变成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因为李陵之祸。李陵之祸的大致的情况我简单说一下。天汉二年，也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兵30000去出征匈奴，同时派李陵带5000士兵给他做策应，实际上向李陵做策应来保证李广利出征的顺利。因为李广利是汉武帝最宠爱的李夫人的哥哥，因为汉高祖刘邦立的规矩，非有功者不得侯，非刘氏者不得王，所以呢，他为了让李广利封侯，就让他带兵出征，想立了军功以后给他封侯，这样呢来讨得李夫人的欢心。李陵不干，李陵说我应当分兵而出，我另外走一条路，带5000士兵。李陵带的是5000步兵啊，汉武帝说你可以出去，但是我没有骑兵给你。 李广利带了30000骑兵，李陵带的是5000步兵。他说我这个5000步兵出征，我可以分匈奴兵的势。匈奴一看两路出兵，必定分兵迎击，那么李广利的军队的压力就会减小。李陵提这个办法，汉武帝呢害怕李陵的军队太少，就派了另一个将军叫陆伯德为李陵打掩护。这个陆伯德也不愿意给他做后勤，陆伯德也要求单独出兵，而且陆伯德还提出来，现在秋天呢，秋高马肥之际啊，正是匈奴骑兵最强盛的时期，这个季节不适合出兵，来年春天再出兵。这个陆伯德这个话报上去以后，汉武帝就起了疑心了，认为李陵是胆怯了，所以就严令李陵立即出兵。在这种情况下，李陵只好带着军队就出发了，这场战争就这样开始的。 战争初期，李陵一路捷报频传，但随后的情况却急转直下。虽然遭遇匈奴的主力部队，李陵尚能且战且退，但下级军官的投敌叛变让本来勉强持平的局面瞬间崩盘，最终李陵无力回天。 这个消息传过来以后，汉武帝和朝中的文武感到十分震惊。李陵是名将李广之后，而且李陵的前面的消息都是捷报频传，而现在最后竟然是战败投降，这样呢使很多人感到不解，人们都纷纷指责李陵。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汉武帝就问司马迁说，你对这件事怎么看法？他对李陵的印象一直很好，所以的司马迁就讲了三点。第一，李陵是个国士。什么叫国士啊？是一国之中最优秀的人才，他是个国士。第二点呢，李陵率5000士兵深入匈奴腹地，他所杀死的敌人，这个战功足以弥补他最后的这个损失了，所以李陵的战功是赫赫的。第三，李陵是寡不敌众，最后被迫投降，他将来一定会寻找机会暴打汉朝，他这个投降只是权宜之计。司马迁讲这话的意思呢，就是想用这个办法宽慰一下汉武帝的，因为汉武帝心里很郁闷呐。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话一说出口，汉武帝勃然大怒。为什么怒呢？他觉得司马迁这说这个话是为李陵开脱，为李陵开脱的意思是贬低二师将军李广利，说李广利无能，李广利带着30000军队出去杀敌10000多，自己损失了20000多，这个没办法封侯，说李广利很无能。汉武帝就认为司马迁是借这个机会来贬低李广利，就把司马迁判了罪，判罪判的是死刑。免死就有两种办法，第一是拿钱数，交50万可以免死，第二是接受宫刑可以免死。司马迁当时正在写作史记，史记还没有杀青，还没有完成，如果他这个时候死了，史记就完了，所以为了完成史记，他必须活下来。活下来就是两条路，要么拿钱，要么接受宫刑。他家里没有钱，他这个太史令的官是年薪610的一个小官，当时最高的官员呢是1年2000石，所以他这个收入相差很大。他这个状况呢就没钱，所以他又要活下来，所以他被迫接受了宫刑。这个接受宫刑啊，是司马迁一生中间的奇耻大辱，因为接受宫刑以后，司马迁的话呢已经成为了一个不是男人的男人，他已经不能作为一个士大夫了啊，士大夫也都不认他这么一个接受宫刑的人，认为他怕死，把他作为太监一样的人来看待，所以他成了士大夫的另类，成了男人的另类，成了文化人的另类，这是司马迁晚年最痛苦的一点。所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间他写过两句话，行莫丑于辱先，而垢莫大于宫刑。一个人的所有的作为，最大的耻辱莫过于什么？莫过于侮辱了你的先祖。那么一个人的蒙受的耻辱莫过于你接受了宫刑。所以接受宫刑以后对他来说打击特别大，但这个打击也有一个好处，这个打击把司马迁这个一心想往上爬，一心想效忠皇上的这个司马迁，让他一下子看清了皇帝的本质。 李陵之祸塑造了司马迁不屈的灵魂，在看淡了生死名利之后，他开始更为冷静理性地审视历史。人生的灾难造就了言辞犀利、见识独到的太史公， 也造就了《史记》这座中国史学的高峰。 这个事情以后，作为南人的司马迁死了，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也死了，但是作为《史记》中间激扬文字的太史公诞生了。这个新生的太史公具备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穿透力，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他对历史事件的评价，都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史学家评价。从此以后，司马迁在《史记》中间对许多问题都有了自己独特的看法，比如说生死观。我们非常熟悉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间说过几句很有名的话，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的生死观从此改变了。我们过去都知道，一个人慷慨就义，那是英雄，那是大丈夫。但是司马迁又提出另一个观点，一个人能够忍辱负重地活下来，为了完成自己一个伟大的目标，这也是一个英雄。因为司马迁就是苟且偷生活下来的，他接受宫刑活下来，为的就是要完成史记。所以人们往往把那个慷慨就义者看成英雄，而把那个接受宫刑苟且偷生者视为怯懦者。其实司马迁认为，那个苟且偷生者其实也是一种勇敢者，因为他苟且偷生是为了完成一个伟大的目标。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间写到季布列传的时候，季布本来是项羽手下的名将，多次打着刘邦落荒而逃，说刘邦胜利以后在全国通缉季布，季布最后怎么办呢？季布伪装成奴隶，投奔在一个大侠朱家的家里边，后来朱家又通过滕公夏侯婴说服了刘邦，最后刘邦是赦免了季布。季布后来做了这个郎中，汉惠帝时候季布还做了中郎将，吕后时期他还阻止了吕后逞一时之意气想和匈奴交兵。所以司马迁在季布列传中间对季布做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季布忍辱负重地活下来非常不简单。我们从司马迁写的季布列传的身上可以看到司马迁对自己遭受耻辱之后他的生死观的变化。在司马迁接受宫刑之前，在经受李陵之祸之前，他对季布一定是鄙视的，但是经受了李陵之祸，他对季布的看法就完全有了一种新的看法。他觉得像季布这样的人忍辱负重地活下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再一点呢，《史记》的话呢写得特别犀利深刻，这个犀利深刻最突出的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间尖锐地揭露了两个人，一个是开国皇帝汉高帝刘邦，也叫汉高祖刘邦，第二个是揭露了当朝皇帝金上，也就是自己在世的皇帝汉武帝。比如说刘邦猜忌功臣，甚至于猜忌到萧何的头上，这在史书中间司马迁是做了深刻的揭露。比如说汉高祖十年，听说是韩信造反了，正在外面评判的刘邦突然下令给萧何加封，这个萧何的突然之间加封了5000户的这个农户，这个赋税要交给萧何家，又给他加了500人的卫队，萧何很高兴啊，召集文武百官在家准备庆贺一下。恰恰在这个时候，秦朝东陵侯少平来给他吊丧，说你大祸不远，把正在兴奋之中的萧何惊了一身冷汗。萧何就问他为什么这样话讲呢，他说你想想，皇上在外面评判，为什么突然对你加封呢？加封的原因无非是对你不放心，先通过加封稳住你，等将来皇上回来一定要收拾你。萧何吓得把所有的这个来参加贺礼的宾客全部遣散，然后给他的家风全部退掉。而且这还不算，萧何呢还把自己的这个孩子送到前方去，说是参军评判，实际上是把他儿子孙子送到刘邦的帐下做人质。把这一系列的事件写完，最终司马迁写了这么几个字，高帝乃大喜，只有这五个字，但这五个字把刘邦猜忌功臣的心理揭露得淋漓尽致。萧何是刘邦最信任的人，而且在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封的功臣中间，萧何是排名第一，那么一个信任的人他都猜忌他，他刘邦对刘邦这个猜忌功臣的这个心理啊，揭露得最深刻的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

有些可能会在一小段时间内，或是在冬季中期一整个晚上稍作栖息，但是其他的鸟在这段期间真的从未降落到地面。中途落地的普通楼燕停留的时间也是相当的短暂，十个月当中有 99.5% 的时间都在空中。 瞧瞧我的同胞们多勤快多厉害啊，我们的繁殖期是6到7月，常成群在一起营巢繁殖，通常营巢于高大的古建筑物、宝塔、庙宇、宫殿的天花板、横梁和墙壁洞穴中，也在岩壁、城墙洞